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，路加福音第十四章。这是 Yuli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Yuli 台北，2011年7月，第十四章。安息日，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，他们就窥探他。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。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他们却不言语。耶稣就治好那人，叫他走了，便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，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？他们不能对答这话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，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，让座给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，朋友，请上座，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。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一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耶稣对他说，有一人摆设大筵席，请了许多客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。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又有一个说，我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又有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那仆人回来，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家主就动怒，对仆人说，快出去，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仆人说，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座。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计算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本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。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第十四章，完。